初心，继续前进。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 ？FM 八十七点六，北京文艺广播。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 八七点六，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场，广播剧场。 会加班报表订单忙啊， 减肥游戏逛街网购，累呀、 这个世界充满诱惑，为了理想打拼加油，头脑不能闲着， 那个未来就在前头，成天埋头苦干卖力，腿脚老实转着， 忙忙忙 忙忙忙 忙啊， 不要急不要慌，偶尔要休息，明确方向再出发，品味红尘烟火气， 不要烦不要乱，偶尔要惬意，认清真相观万象，领悟世间情与理。 哎，抬杠拌嘴也是学问 哦，这嬉笑怒骂皆是文章。 北京文艺广播周一到周日每晚十点半邀您收听广播剧场。 广播剧从独狼到政委第三集。 妈不瑞，你疯了吗？ Peter， 我这么想不对吗？ 妈不瑞，你想重新拿下总冠军 OK， 你想为北京建立一个王朝 OK， 但是你绝不可以向球队提这种建议。 为什么？ 关系，中国人常讲的那个关系。 我还是不明白。 当家的是人家林指导，你马布瑞只是一个打球的。 上个赛季林指导提出争四保五，我提出一定要夺总冠军，结果证明我是对的，林指导也很高兴啊。 那回你提的是赛季目标，这回你想的是改变球队，已经超出外援考虑的范围。你千万注意你与林指导的关系。 林指导是吗？我也正想找您谈呢。好的，我马上到。 你要去哪里？ 林指导约我去喝茶，说不定我俩想到一块了呢。 马不瑞，你啊还是先听听人家林指导的，记住，千万不要太冒失了。 知道了。嘿，林 哟， 老马，来坐。 嘿， 这茶馆不错吧？ 味儿good。 咱俩慢慢品尝，好好聊聊，咱们首钢男篮今后怎么办 ？OK。哎，林，你的心情好像很不错。 对呀。当然了，老马，这俱乐部啊正在着手引进一批中国最好的年轻球员 哦。 听说市领导都在亲自出面促成此事。 哇，这可是大好事啊！哎呀，这下咱们首钢队在新赛季可以打翻身仗了。 这个翻身仗一定要打好。 哎，林指导，你是不是有什么新想法了？ 是啊，我跟你说啊，新赛季啊。我要打造一个全新的战术体系，而且我给它起了个名字，叫星月战术。 星月战术？ 对，星星要围绕着月亮转嘛。一句话，就是更加确立你在首钢队的核心地位。老马，放眼整个 CBA， 论领袖气质和得分能力，谁敢说比你强啊？这是咱们过去成功的保证。我相信啊，也一定是咱们将来东山再起的基石，尤其是新赛季， 这么多新员加盟，我不管他是国手还是大腕，都要服从这个战术。 这不等于没有做根本改变吗？ 什么根本改变？不是，老马，你什么意思 啊？这两年我发现整个 CBA 啊， 包括首钢队，要害问题都是过分的依赖外援。赛场上靠核心外援单打独斗，其他人喂好球就行了。这样就形成惰性和软弱，整个球队的气质风格就缺钙了。 那难道我们就不需要核心了？ 当然需要核心，但是我们更需要狼性。 你说什么？狼性？ 没错，狼性。我在 NBA 被人叫做独狼，这个外号是不好，可不好的是独字而不是这个狼字。赛场上每个球员都应该具有凶悍顽强的狼性，关键时刻挺身而出，危机关头扛得住，个个有强烈的夺冠信心和责任意识，既能互相配合又能独立作战，这样球队才能在新赛季立于不败之地。这些天我一直在想，到了 CBA 难道我还要做那个独狼吗？ No， 我要做头狼，带领群狼战斗。这个战术体系我也起了一个名字，叫群狼战术。 群狼战术？ Yes， 一句话，头狼吸引对方，群狼发起进攻。从战术上讲，就是多点开花，增加所有球员的出球权。 不错，群狼的提法有新意，但是这不仅关系到球队训练方法的改变，也关系到俱乐部整体战略的调整，做起来难度很大。 新赛季要突破，就必须做大的改变。 行了，说来说去，你就是要减弱你在球队的核心地位，有这个必要吗？过去两个赛季已经证明你就是最稳定的得分点。 当然有必要了，万一我的状态下滑，万一…… 对不起，喂，哟，那行，我马上过去。 林指导， 怎么？ 我说万， 我跟一位朋友本来约好了明儿见面的，不巧他有急事，今天晚上要飞曼谷。我现在得过去跟他见个面，咱们的茶就喝到这儿吧。 我的群狼战术， 你如果有成型的文案就发到我的手机上。对了，老马，你先回美国踏踏实实的休个假，等你回来咱们再交换意见。行了，我先走了啊，回来见。 22:40降落，纽约地面温度 先生， 请要点 山度。两杯咖啡。 给你。 Thank you。别这儿，给。 不喝。 哎呦，别生我的气了， 马布瑞。之前我一再叮嘱你，不要轻易说出自己的想法，结果你呢，还是一点不保留的全都说了。 我为什么要保留？我们是兄弟，他是教练，我是政委嘛。 那都是队员们叫的，他林指导什么时候叫过你政委？ 好像没有。 掌门人就是掌门人，你的想法老跟他对不上口径，他能高兴吗？再有，你想的本该是他这个教练要想的，这不容易让林指导产生误会吗？ 我没想那么多。 别忘了，你在美国就是因为和教练闹翻栽了大跟头，在中国也不要出界。 这已经都这样了怎么办？ 不要提你那个群狼战术了，我们回北京以后，如果林指导提起，你就说考虑不成熟，收回你的建议，埋头打好自己的球才是外援最重要的，也是雇主要求你的，记住了吗？ 记住了。 斯蒂芬， 妈妈， 谢谢你能带妈妈回科尼岛，看看咱们当年生活的地方。哎，当年你拿到 NBA 第一笔年薪，第一件事就是把全家迁出了科尼岛贫民区。 我们已经离开18年了。 是啊，又看到这老街道、老码头，好亲切呀！哎， 小时候总是妈妈带我去教堂祈祷。 是啊，小时候你有心事，也总是先跟妈妈说。斯蒂芬，这次回来，妈妈就看出你有话藏在心里。 妈妈， 嗯， 您告诉我要懂得感恩，我也是这样做的。 嗯， 最好的感恩不能只是说感恩的话，也不只是努力打球，而是把我看到的首钢队的短处指出来，努力弥补，让首钢队有根本的进步，这么做不应该吗？ 是啊，你是个正直的孩子，斯蒂芬。感恩是付出，不是索取回报。即使是暂时的误解，终究会被爱来化解。儿子，爱就是爱，很单纯，却能成就一切。斯蒂芬，妈妈永远相信你。 爱就是爱，谢谢妈妈，我心中的圣母。 斯蒂芬， Hello， 哎， 林指导你好， 哎，你好，老马， 哎哎，你好， 啊 啊。哎，我在纽约啊，听说美国大学生联盟的一支篮球队近日要访华。 对对对， 我可以联系他们和咱们首钢男篮打热身赛。 哟，好啊。哎，我告诉你啊， 哎， 这几天俱乐部啊刚签约了一批新队员。 哦， 其中奥神四将还是市领导出面亲自给弄来的。 哇，太好了， 让他们一试身手。 哎， 这么着你联系吧。啊， 哎， OK OK， 啊，我联系好了就和他们一起飞北京。 行，我在北京等你。 好嘞，拜拜 拜拜拜拜。 近日，北京首钢男篮和到访的一支美国大学生联盟篮球队进行了两场热身赛。虽然首钢男篮雪藏了外援，但是连续两场比赛告负，还是给他们的新赛季征程蒙上了阴影。 哎，老马 啊， 咱俩登香山有一半了吧？ 啊，这里有一个小湖，还有个亭子 啊。 It's beautiful， 走。那亭子叫建心亭，建心就是说心里话的意思。 哦， 咱们就在这亭子里歇歇，喝点小酒，说说心里话。 OK， 吃喝我全带了。 哦， 你看，2两一瓶的二锅头。 嗯，这个叫小二。 这你都知道啊？啊， 知道， 真是北京人了。来，给， 来， 一人一瓶，来一个。 哎，走一个，走。有劲儿，过瘾。 老马， 嗯， 你联系的这两场热身赛，真是用心良苦啊。 最近啊，我总是在想，将来咱们首钢队就是没有我在场也会一直赢下去。 是，所以你就想出了群狼战术。 嗯，我希望的战术， 嗯， 就是场上永远多一个人，六个人。 六个人。 来，多的那个人啊，就是咱们首钢队敢打敢拼的精气神儿。 哦， 即使有一天我退役或离开了，我也要给首钢队留下点什么，否则我会欠你们的。 其实我也知道，暂时出个成绩，有你老马一人就足以了。但要想再建一个王朝，就必须三军齐用命啊。 这么说，你对我的建议感兴趣了？ 老马，哪有这么简单呢？ 啊， 来，走一个， 走。 我呀，出生在篮球世家，6岁开始打篮球，19岁进北京队，34岁开始当教练，已经16年了。成绩一直不如意，还被球迷喊过下课，直到你马布里来了才翻身。我知道，你的建议是为了咱们首钢队的长久未来，可是眼前呢？一旦画马不成画成驴，谁负得起这个责任？ 我想好了，以我的年薪做保证金。 行了，来喝酒， 来。 这个责任只能由我负，而且我还负不起。你听我说啊，你的建议我也征求了领导层和相关人的意见，我直说了吧，大多数都不赞成。 为什么？ 明摆着的，你是请来的王牌，不完全依靠你，谁都不能理解。大折腾必有大风险，真要失败，我向俱乐部领导和广大球迷都没法交代。 好吧，既然是这样，就当我没提过吧。 可是你已经提出来了，而且那么的准确深刻，一针就扎在了病根上。我们为什么要引进外援？不就是为了学习外来的先进经验，进行文化交流吗？你老马满腔热情地把群狼战术都捧到了我面前，我这个做教练的能无动于衷吗？ 您知道，您这是 这次热身失利对我对首钢都是一个警醒，是该改变了。既然你马布里敢把年薪赌上，我为什么不敢把教练这个职务赌上，豁出去？我支持你的建议，破釜沉舟，重新开始。成功了，你立首功；失败了，我引咎辞职。下课。 你知道，你是个汉子。来，我敬你， 干！老王，有个问题。我有点想不明白， 什么问题啊？ 那如果采纳你的建议，势必会减少你的球权，削弱你的核心地位。你这样做，到底是为了什么？ 用你们的话讲，为了这个集体。 集体？ 嗯。以前的我是一头独狼，虽然我不喜欢这个绰号，但打球嘛，就是为了我自己。可是现在我更愿意做一匹头狼，带领大家为首钢队的荣誉而战，为北京这座城市的荣誉而战。这是你们教会我的，也是我妈妈告诉我的。你们给予我什么，我就应该回报什么。所以如果让我现在在个人与 集体之间做个选择，那么我肯定会把集体放在个人前面。 老马，咱俩相处有两年了吧？ 是啊。 今儿我是心悦诚服的想对你说一声。 什么？ 马振伟。 快点啊，快点，来来开场。 好嘞， 穿来这边 教练。 好嘞， 大伙练得不错，休息一下吧。 别撵我，抓紧传球啊。 对呀， 可以啊，真不错。 哎，马政委 啊， 你给我们讲讲你的群狼战术到底是什么呀？ 是啊， 是啊， 讲讲 OK， 你们知道一群狼是怎么捕食一头雄壮的公牛吗？ 怎么捕食？ 一起上呗。 是要一起上，但关键是整个团队的战术。 什么群狼战术？ 对，发现目标紧追不舍，然后围绕目标轮流袭击，直到耗光对方体力。每匹狼都是勇敢的战士，敢于冲向强大的对手，亮出狼牙加入战斗。否则的话，你们知道谁会惨死在公牛锋利的牛角上吗？ 头狼呗。 所以我的群狼战术就是要把你们每个人的狼性都发动起来，打败强敌，重振首钢雄风，明白吗？ 明白。 2013-2014赛季常规赛拉开帷幕，北京首钢队焕然一新，势如破竹。不过令人揪心的是，他们的主力外援马布里不幸受伤，左膝半月板撕裂，目前他已经飞回美国接受微创手术。 快攻，快攻，好好，传中，传中。左边有空档，哎，晚了，晚了！ 哎哎哎哎，斯蒂芬，斯蒂芬，刚做完手术，你应该好好休息啊，不要整天抱个手机看比赛。 妈妈，这是林指导刚给我传过来的比赛录像。妈妈，你看，乐天他们这批年轻球员现在打得多好啊，敢于要球权，敢于出手，敢于承担主力的责任。首钢今年一定有戏。妈妈，我要赶紧养好了伤，我要赶紧回去。 儿子 啊， 妈妈有话要跟你说。 哦，妈妈，您说。 你也36岁了，你就不想留下来吗？啊？皮特说，纽约队换了教练，他们现在呀，有意想把你请回来，这样你还能守着家呀。 妈妈 啊， 这个我是绝对不会考虑的。 为什么？ 我手机里有几条从中国传来的语音微信，你听听。 啊， 我叫丫丫，今年5岁，是一个北京球迷，我正在住院，医生说是白血病。我看见我爸爸妈妈偷偷掉眼泪，可是我不怕。马布里叔叔，听说你受伤了，丫丫很着急，你快点好吧，等我出院了还跟爸爸妈妈一起去看你打球。 马布里，还记得我吗？就那天你坐我的车去万事达体育中心。哎，咱可说好了啊，你从美国回来我到机场接你。 马政委，我们想你了，我们在北京等你啊。 妈妈，刚去北京的时候我要夺总冠军，那是为了自己的脸面。后来我在铜像面前发誓要建立王朝，是为了报恩。现在我是为了爱我的和我爱的球迷，为了爱我的和我爱的北京。妈妈，我一定要回去。 好，去吧儿子，那里也是你的家。 新披挂上阵的马布里如有神助，阵容强大的北京首钢男篮在总决赛当中毫无悬念地拿下了球队的第二座总冠军奖杯。 马上回 2014至2015赛季，北京首钢男篮卫冕成功，四年三夺总冠军的奇迹成就了北京首钢男篮的王朝。马布里也因此荣获北京市政府授予的北京荣誉市民称号。 在2015年1月15日的年度北京榜样颁奖典礼上，马布里登台，从嘉宾手中接过了奖杯和证书。 哎呀，王政委，你看啊，这就是八达岭长城最高处的烽火台， 太壮观了！怪不得宇航员说，中国的万里长城和大运河，从太空都能看到。 长城一撇，大运河一捺，在华夏大地上写下了世界上最大的一个人字。 在这样的伟大面前，每个人都太渺小，太平凡了。 是啊，每个平凡的人只要把自己全身心地投入到伟大之中，他就能成为伟大的一部分。那比如你马布里成就了北京首钢男篮王朝之梦，改变了首钢队的气质风格，你就是非凡的英雄，我们的马政委。 林指导啊，我在纽约曾经是一匹走投无路的独狼，是北京啊，是首钢队，是你林指导给予我巨大的包容、信任和重用，才使我从独狼变成政委。其实你们才是我的政委啊， 老马，咱们互相成就，会成为 CBA 历史上的一段佳话。马政委，这是北京首钢男篮与你的新合同，2+1，3年的。 我今年算18岁了。还要和我签3年的合同，全世界只有北京能这样做。马布里，衷心感恩北京。 第4届广播评议员选拔活动开始了， 只要您关注广播，建言献策， 只要您善于评论，见解独到， 就有机会成为北京电台的广播评议员，定期承担广播评议任务。 2018年12月1日至31日，只要提交针对某专业广播的综合评议稿件和对某一节目的评议稿件各一篇，就可参评。 参评稿件发送至电子邮箱 abcd@rbc.cn， 详情咨询656615666。 冬天的时候，公奶奶给我们织手套，这是我有生以来的第一双手套。 彭艳峰是龚全真帮助过的许多人之一， 每次想起公奶奶都感觉像阳光一样温暖，她对我的影响是永远的。 大学毕业后，彭艳峰回到家乡当了老师，2012年他被评为萍乡市优秀教师。 你一个共产党员什么也不做，你算个什么党员呢？我说别的事我也做不了什么，所以我做这点事。 她是开国将军甘祖昌的夫人，扎根偏远山村教书育人，用了近一个世纪的时间实践着这些话，心系人民，奉献大爱。 现在是北京时间